接下来我们看那个不赞同纸上交易，纸上模拟交易就是做模拟盘了。那交易一切的技术都是次等的，最重要的是心法和淬炼。潜在市场输赢的时候，人性会让你不客观。这个这本书啊，讲到这一点其实我很多年前我们都在讲这种事情。我从来不做纸上模拟交易，我也不喜欢，不建议别人做纸上模拟交易，因为那个是简直就是 bullshit， 你知道吗？是狗屎。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，当你有钱在输赢的时候，感受是不一样的，你的临场感就好像我们在游乐场开赛车可以撞，嘣就撞了，但是会不会死？没事啊，等一下车子又恢复原状，然后继续开始赛车。真实的世界就不一样了，蹦一次人就挂了，不是你挂就是别人挂，所以代价是很大的。做纸上模拟交易，不用去想，不用去做，因为那是骗人的，因为你没有办法让你客观。当你在做模拟交易的时候，你的技术啊，永远都是最好的，因为你不怕输。可是呢，交易技术是次等的。我们一再讲，我不喜欢讲技术，因为技术是比较低阶的。那我喜欢讲心法，它是一个淬炼的。很多年前我们都在讲技术了，讲一讲也没什么啊，技术不就那些吗？还有什么？交易其实很简单，技术没有什么很复杂的东西，但是呢，内心戏很多，内心戏很重要，这是心法，还有淬炼。所以，当你钱在市场输赢的时候，输赢钱的损益就会让你不客观。所以，当你进场的时候，上厕所尿尿都尿得很急很快，然后甚至还没尿完就赶快冲回荧幕上。所以你觉得你这样客观吗？如果你不能从容的走去上厕所，好好的把尿尿完，那就跑回来，那我想你也不会赢钱。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内心呢能够沉稳一点。你去做纸上模拟交易的时候，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练习到这一点。各位明白吗？所以不要再做纸上交易，那个东西只会害你，不会让你技术变成熟。那交易呢是一门事业，它不是随便玩玩。我们觉得很奇怪，很多人上了一点课程，到外面听一听课程，就想每天赚多少钱，3000到6000嘛，据说。凭什么？这种对赌的市场就是当你买股票的时候，就是有人把股票卖给你，那你买到了股票，就是有一个人把股票卖给你嘛，你赚钱，他不就亏了，不然他就少赚了，有谁当这种傻逼呢？让你每天都赚3000到6000，那你如果是做期货，那更惨，期望值是负的。所以你的对手永远都在输钱嘛，你的对手永远都是每天贡献你3000到6000，有这种人吗？你想想看，你的对手把对手想得太低了吧。所以我们去做交易的时候，去学东西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办法让你可以马上赚到什么钱。我们很容易去在网络上因为买这个东西，然后差价200块，然后觉得我那个东西才买1800，这个竟然这里只卖1500差了200-300块就臭干辣椒，就是心情很不爽。那可是呢，一个人在做交易输了20000块，买股票一张600。我前一阵子去按摩的时候，那一个按摩师告诉我， 他的一个朋友去买了一张1000多块的股票哦，那个我一听就知道了，因为1000块没有多少只嘛。后来没多久呢，跌到了600多，哈、哦，什么硕的嘛，哈、哦，不点名了。所以他所有的身家哦，他是做按摩的哦，他的朋友也是做按摩的哦，哦，按摩一次才600块钱哦，60分钟哦，结果花了1000多块，是100多万哦，结果输了40几万哦。他要按多久？他要在那边当小妹当多久？但他无动于衷哦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哦，省小钱花大钱，这个在这里就显示出来哦，常常会花为了一点小钱而心痛，但是输了很多钱他都无动于衷。所以我一直告诉我老婆哈一件事情，我们应该把省那种100-200块的钱，省一点点的钱，那个时间拿来多思考，我可以多赚5倍、10倍、100倍的这些钱。所以不要去网络上，哎呀，比价，我们就直接该买的就买，不该买的我们就不要买，哈，简单的生活就好。那接下来就是彼得林区说啦，哦，彼得林区这个他的书基本上我也都看过哦。那他说不要学基金经理人哦，散户有许多先天的优势得以超越专家。第一个法则就是不要听从专家的意见。事实上我跟各位说，专家哦，大概都是错的。我很喜欢哦，看电视，我几乎不看电视啊，但是我看电视的时候，我很喜欢从电视上面知道我现在过一阵子哈，或者是我要出脱，或者是我要放空哪一些股票。事实上，专家哈基本上就是错的，尤其是在电视上。当电视从电视上面说出来之后，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就很拥挤，就不会有额外的利润分给大家。一个东西齁，一块饼5个人吃跟500个人吃，那概念是不一样的，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赚得到钱，那这个市场就是那么现实。所以不要听从专家。那散户有什么优势？散户齁，他的资金方向齁，或者是所选的标的，甚至停损，他都可以远胜过基金在做交易，因为他可能市场位纳量没那么大，哦，他可能看了很多报告，他可能有一些制度上的限制，譬如说持股比例，所以散户是不可以输给基金的。基金为什么要比照相对的绩效，比照大盘，哦，就是他永远是跟大盘比，他没有办法像我们是用绝对报酬。散户如果要用相对报酬比，哦，那个也没有意思啊，就买 ETF 就好了。如果你要跟大盘比啊，大盘跌 10% 跌 20% 齁，哦，那我只有跌不到 10%， 那我就胜过大盘。那我们要靠这一行吃饭的是不能这样子的。绝对报酬永远是比较偏向我们所在意的，那相对报酬当然就是可以安慰自己的哦。所以像基金它不能够放空，那我们可以去放空嘛。所以我们的交易模式甚至比基金来的更多元化。那所以你不要听专家的，专家永远都是死多头哦，那比散户更散户，那跌了2000点、3000点的时候他才开始放空。各位看到最近的华南嘛，哦，华南永昌证券他发行认售权证，然后输了34亿，结果呢到了9000点那附近开始去避险，哦，结果大反弹又上来，又输了10几亿，总共输了47亿。所以像这种所谓的专家其实没什么了不起，但是呢我们不是说去瞧不起这些 经理人或专家，而是说我们很尊重他们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有比他更多的优势，所以我们一定可以超越他们，散户一定可以超越这些经理人，相信我哦。